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不顾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13号终于在南朝鲜全境开始了旨在侵略我国的关键决心联合军事演习。这一战争挑衅骚动将要包括那些已参加始于3月1号的狂妄的突厥联合军演的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美国驻海外侵略军、南朝鲜伪军和仆从国家军队等在内的空前庞大的兵力，以及考尔文森号、罗纳德里根号等核航母打击群和战略轰炸机、隐形战斗机等美国各种核战略资产和杀人作战装备投入。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公然声称，在这次联合军演中将集中进行精确打击我国重要设施的演习等，将旨在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四维作战计划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同时还进行一场假想部署正在运进南朝鲜的战争怪物萨德的训练。这天，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司令和南朝鲜伪军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搭乘正在参加突厥联合军演的美帝核航母考尔文森号，扬言要予以强大的惩戒，应对谁的挑衅等，鼓吹了比亲战争气氛。